幸福是我最大的希望。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行奇。俄罗斯十月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俄罗斯人越来越多在服装和休闲娱乐方面节省开支，而非在饮食方面减少消费。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近日表示，波士顿黑帮老大詹姆斯·巴尔杰被发现死在监狱内。据悉，他曾为 FBI 十大要犯之首。从人社部获悉，2018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各地区企业退休人员已全部发放到位。财政部发布2018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点名27家问题企业涉嫌逃税，含多家知名企业。即日开始，北京市民可以通过支付宝直接查询社保，这一服务将为1800万参保人提供便利。从北京市园局获悉，2019北京市园会会期文化活动总体方案已编制完成，并报送执委会审定。首次聚焦民国建筑行业的励志剧《巨匠》近日杀青，该剧由霍建华、杨幂领衔出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将带上 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你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1月1号，星期四，眼看着还有2个月就到年底了，今年的计划快完成了吗？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最高气温17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8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丰台、海淀在3到18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桃园仙谷在0到17度，响水湖在1到17度，银湖洞在3到18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饭前喝汤不一定适合你。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与其说喝汤有利于养生，不如说喝汤会有麻烦，因为喝汤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过量。另外呢，对于慢性胃炎等患者，如果饭前喝汤过多，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从而加重病情。要想健康的喝汤，一是把握时间观，为了减肥喝汤应在餐前20分钟喝才有效，太早太晚都不会影响饱腹感。二是把握油盐观，喝汤时一定要减少放盐或者是不放盐。三呢是把握喝汤量。四是注意自身体质，有胃部疾病、慢性疾病的人要少喝汤。11月带着冷空气和大风朝我们奔来，从11月开始，北京还有一大波新政开始实施，都是关于你生活日常的哦。北京地区各供热单位将于11月7号启动点火试运行，11月15号正式供暖，准备工作已经就绪。12345热线从11月7号开始受理供暖投诉。北京11月起严禁平衡车、滑板车上路，在道路上使用动力装置驱动的平衡车、滑板车等器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器械，并处以200元罚款。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呢，要处10元罚款。最后提醒大家，2018年余额已经不足了，再不去旅行就2019了，是时候请一波年假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此刻唯你相伴。 201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不忘初心致敬经典群星演唱会将在万人大礼堂隆重举行。演唱会将邀请来自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工商企业、金融投资、文化旅游、高新科技、专家智库等社会各界近万名嘉宾和100余家媒体，与台上的明星一同唱响经典。全明星阵容、全媒体宣传、线上线下同步直播，覆盖人群超过2亿，深度影响6000万城市精英人群，合作垂询13301125071，13301125071。 这个寒假怎么过？美国科技游学营开启了，西雅图、波特兰2座城市畅游。

多个夜晚我已无法入睡，闭上眼就会感到疼痛，无论让自己疲惫还是麻醉，总会掉进迷惘深处。我的爱已在乎时有时无，我的感觉如梦越来越模糊，此刻我已陷入深深恍惚，突然一首歌从电台传出，那歌声让我流泪，那歌声把我唤醒，歌里唱着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们都一样伤，伤来孤独，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们都一样伤来孤独，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伤来孤独。曾经决定悄悄离去，只有这样我才会停止哭泣，可当我闭上眼睛依然迷茫，我的灵魂充满恐惧，此刻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这辆穿梭光影闪烁，伴着轻盈的小雨和那歌声，我轻轻哼起这首歌，那歌声让我流泪，那歌声把我唤醒，唱着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们都一样伤来孤独，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伤来孤独。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们都一样伤来孤独，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因为我们伤来孤独，无时自我就是勇气再去争取，可我害怕还是同样的结局，在每个地方走走停停，在彷徨中来来去去，现在我都想就这样离去，带着身上一盏随风而去，化作一颗星星挂在天际，我会再次唱起这首歌，那歌声让我流泪，那歌声把我唤醒，歌里唱着伤心的人 伤心的人啊不要哭，我

想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杨乃。